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可不是吗？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唱吧，唱， 能唱歌？ 哎呀，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那个是李娜的一 点。啊，李娜爱谁谁的，你唱唱，你唱。 是谁的 先不用唱了，最后那个，哎呀，那个， 那就是青藏高原。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来来来，再长一调，来。 那就我说，爷，炉子有点失闲了。 好好好，那什么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等一下， 连哭带说。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说？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啊？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他姥爷在这，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哭呀，大能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就完蛋。快，来， 你也哭不出来。 不跟姥爷有感情吗？来看姥爷，姥爷照片在这儿呢。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那你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好吧？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你往哪上啊？你快上菜去！ 我上星光大道呗。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哪有时间呢？听啊！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你找我老板，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我交代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比唱的好。 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 啊？其实，毕老师 啊， 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你的，你哪去？ 好，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啊，我会模仿秀。 模仿谁呀、啊？ 模仿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哪一出？ 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 哎呀妈！我唱神话来了，好像。 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你上菜。 我激动了。 你上菜去吧。 我不能，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唱啥呀？ 我唱个刀郎的吧。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危险。 你再来一个，你还会唱谁的？ 我还会唱《星光大道》走是那个阿宝。 阿宝的嗓门高啊。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傻白表歌，《夏天的花开好艳艳》。 雪淡淡的那个开花。毛主席呀喊领导，全门大喊喊江山。毛主席呀领导，

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了？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你他姥爷带着我还没底吗？来来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查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哭呀，大人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这完蛋。快来， 你看你也哭不出来。 不跟姥爷有感情吗？来看姥爷，姥爷照片在这儿来。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嗯，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好吧？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你往哪上啊？你快上菜去！ 我上星光大道呗。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毕老师，好，我来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哪有时间呢？听啊！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你找我老板，我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我然后跟你说，你要说的，你要说，他指定比你唱的好。 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 啊？嗯，其实，毕老师 啊， 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你可拉倒，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哪去？ 好，不打断，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啊，我会模仿秀。 嗯，模仿谁呀？ 模仿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哪一出？ 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同桌的笑。 哎呀妈，我唱神话来了，好像。 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你上菜。 我激动了。 你上菜去吧。 我不能，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唱啥呀？ 我唱个刀郎的吧。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你再来一个，你还会唱谁的？ 我还会唱《星光大道》走的那个阿宝。 阿宝的嗓门高啊。 嗯，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傻白脸歌，《夏天的花开好艳艳》。 江山，毛主席呀，领导咱。 起高了， 沉着点。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你还有外国名字？ 英文名叫小沈阳。 他叫什么？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莲花乡的。 是莲花乡的？ 对呀。 老哥 啊， 你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是我吗？ 真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 哎呀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 哎，他老爷 啊， 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时代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这孩子这，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啊，不用。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 嗯， 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哦。